赛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关注一下孵化器。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种创新企业最早的时候，它刚刚创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知名的时候，很多我们国家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都是从孵化器走出去，一步一步变强变大的。那孵化器到底是一个有什么样作用的地方，它是不是真的能给这些初创的企业提供助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伙邀请到了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孵化器的话题。 孵化器何时进入中国？进入 3.0 时代的孵化器有何新变化？生物医疗领域的创业公司为何格外需要孵化器？今天的节目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好的，首先为大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源孵化器的创始人、河源孵化器副董事长范兰峰范总，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欢迎范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这个嘉宾呢，是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曼，也欢迎小曼。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会和二位嘉宾一起和大伙来聚焦一下孵化器，而且今天我们跟大伙聚焦的这个河源孵化器啊，它主要的这个业务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大健康领域，其中有很多的这个创业企业都是和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到底有哪些？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范总跟我们来具体的聊一聊。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请范总帮我们出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问题吧。因为今天的节目呢，范总也为大伙准备了非常精美的这个互动礼物哈，是两份价值500块钱的电子血压计。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子血压计。那具体是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真的不一定能知道这个答案。下面有请范总帮我们先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问题到底是什么吧。 今天的问题是中国的第一家孵化器诞生在什么地方？ 嗯， 对，我们呢有三个备选答案。 嗯， 一个是北京。 嗯， 对，一个是上海。第三个呢是武汉。 嗯， 对， 中国的第一个孵化器到底是在哪一个城市诞生的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北京， B 选项上海， C 选项武汉。看看这个孵化器最早在中国是在哪一个城市诞生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么关于孵化器，关于这种大健康领域的创业，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同时呢，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查询一下我们节目的获奖名单。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500元的电子血压计。如果你想要知道获奖名单的话，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这个公众账号左下方的一个获奖查询按钮，就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看到我们今天的获奖名单了。好，那么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先对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范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范兰峰，河源孵化器创始人，天津大学管理学硕士，中国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在职研究生，具有15年孵化器运营管理经验，累计筛选服务的项目近万家，其中包括20多家上市公司。2015年自身创业，创办河源孵化器河源天使基金。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既然和大伙儿要来说孵化器啊，那首先就得请范总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孵化器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我们经常在北京的中关村，我知道我路过的时候，就在这个清华的，应该是清华的应该是北门吧，那个地方有个特别明显的叫孵化器， 对对， 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对对， 那孵化器到底是干什么的？范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今天呢非常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孵化器的前世今生。在介绍孵化器之前呢，要先给介绍一下这个孵化器的一个历史。孵化器呢最早呢产生于美国，然后呢在195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贝特维亚，纽约的贝特维亚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农业机械公司，它呢这个公司呢因为经营不善呢就破产了。 嗯， 留下了一栋呢这个85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大楼。 嗯， 相当于呢我们现在的面积呢是 8.5 万平方米。嗯，这个楼呢非常大。 嗯，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由当地的一个巨族呢这个创办的曼克索商业集团呢就把这栋大楼呢给收购下来。 嗯， 当时呢他们的想法呢非常简单，就是想把这大楼呢整栋呢给出租出去。 嗯， 对。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经理人呢叫约瑟夫曼库索，发现呢就是说呢当地没有任何一家就是说呢单独的企业 能 把这个能把这个整栋大楼能租下来或者买下来。对, 对， 因为八万平米到现在来说，对 对, 对。 所以说呢他们就变换了一下商业模式。他呢的最简单的呢采取了这个三个措施。第一呢就是把这个这个大楼呢单独分割，分割成呢大概呢就是说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小单元， 嗯， 分割出租。另外一个呢他发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中小企业呢逐渐的升温，因为50年代是二战之后， 嗯， 对，中小企业有大量的人员来创业，这是第二个需求。第三个需求呢就是说呢这些中小企业在创立阶段呢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问题，包括哎，第一租金怎么去筹集，包括我们的第一这个创业资金怎么来源。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办公场地呢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说呢它迎合了这三个需求，把这个办公场地呢就是分割的很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它面对的对象呢都是这种大量的中小企业。第三呢它除了这种提供这种物业空间之外呢，它还提供相应的这种相关的这些增值服务。对， 嗯， 然后呢转换经营模式之后呢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好。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呢就有4家，然后呢其中一家公司呢是一个养鸡场。 哦， 啊，对，养鸡场，对。然后呢这养鸡场当然大伙儿都很清楚，它就是第一项工作就是由鸡蛋孵化成小鸡。 对, 对。然后呢这养鸡场呢就是在这里边呢租了大概8000多平米的一个空间专门用来养鸡，然后呢就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提供了一些贷款，一些什么这个投资这方面的一些服务。曼库索参观他这个养鸡场的时候灵光一现，他说呢你看我们这个养鸡场呢叫孵化器，对不对，由鸡蛋孵化成小鸡，那我们这个呢这个工业中心给小企业做的这项工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孵化的过程，所以说呢他随口呢就叫了一下，你看我们这个能不能叫成这个叫贝特维亚啊孵化器。这个呢就是约定俗成，大家慢慢的叫开了之后呢就是孵化器呢就逐渐的叫开了。对，所以说呢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也是孵化器这个名称的一个由来， 一个雏形。 哦，果然跟这个养鸡场是有关系的。 是是是， 就和我们看的这个小鸡从鸡蛋当中孵化出来一样。 对对对， 其实我们说的这种创业的孵化器，它也是看着一个企业从刚刚创立的时候还比较孱弱的时候入驻，给他提供这种场地的租赁，同时呢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提供给他，助力他逐步的去发展，逐步的去壮大。 对，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孵化器到底能给大伙儿提供哪些的附加服务？如果只是场地的租赁的话，其实就和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办公场地的租赁没有太大区别了。 对， 其实我觉得孵化器更重要的就应该是这些附加服务了。 对对，孵化器呢，从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将近80多年的发展历史。然后呢，其实孵化器呢，经过了几个这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早期呢还是以这种小空间的租赁为主，然后呢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商业服务，比如说这种银行的贷款，对，可能当时的金融渠道或者服务渠道呢就是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提供一些市场资源，这是最早期的孵化器。它还是停留在这种物业出租为主。然后第二个阶段的孵化器呢，就政府呢因为发现就是孵化器这种商业模式呢对这个中小企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呢就逐渐的用它的政策手段呢来帮扶这种孵化器。这个呢孵化器呢不单在中国呢是政府特别重视的一个这种就是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手段，其实在美国在欧洲，对，他们呢都有这方面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政府介入之后呢，他就会给这个孵化器呢，包括他的企业呢，提供大量的这种优惠的这政策。你包括低息的贷款，对，比较小额的这种风险投资，包括市场的接入，包括政策的引导。所以说，第二个阶段的孵化器呢，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经常见的这种，除了提供这种物业空间之外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各个方面商务啊、政策呀、包括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孵化器。这个呢一直发展到大概在我们中国的话发展到这个2000年之前，我们的孵化器呢其实还是一直处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孵化器呢，就是从我们的新世纪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的呢，然后呢有一些孵化器发现我们其实存在的巨大商机呢是投资，然后呢这些孵化器呢就伴随着中国这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最早的孵化器呢在中国的话都是这种政府来主办的一些孵化器，所以说呢民营经济发展之后呢，他们感觉我们巨大的商机，对，在这些对这个中小型企业的早期投资这方面。所以说呢第三个阶段的孵化器呢，它叫孵化加创投的这种模式，就是我该提供这种空间商务服务我都提供，但是呢我会精选一些优秀的项目呢，我们直接投到这个这些企业里边，跟企业呢伴随着成长，这是第三个阶段。然后呢第四个阶段呢，这个第三个阶段持续的周期很短，大概呢也就十几年左右的一个历史。到2015年前后呢，现在就是那什么，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国家要打造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种就是国家战略，对，然后呢涌现出了大量的这种创业咖啡，对，然后呢这种众创空间，还有呢一些新型的孵化器孵化模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孵化器呢就过渡到了这个 3.0 阶段。对 ,3.0 阶段的孵化器呢特征呢其实呢反而不如前三个阶段那么明显。对。 它到底增加了什么？ 对，它到底增加了什么？我感觉呢现在呢其实是它把这个共享经济还有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呢引入到这个孵化器的经营当中。对。它更多的呢是通过利用这种网络资源然后共享平台来为这些企业呢提供这种整合资源的这种服务。它呢对这种物理空间的需求呢反而没有原来那么明显了。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孵化器整个的发展历程当中，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 对。 现在把更多的这种互联网加的这种共享经济也融入到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孵化器能够给这些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当中了。 对。 咱们具体来跟大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在孵化器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园区当中让这些中小企业来共享。 最简单的，例如说我们这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集中办公区，就是说我们可以一个小企业呢不需要单独租赁一个这个这种 单独的办公空间，我可能几个办公桌就够了。 我们几个办公桌，当然是这个呢是我们最简单的一种这种共享模式。还有呢在那什么的就是再深入一些，比如说网络，对，办公资源。对，实际上呢像类似于我们这种生物医药的这种专业孵化器呢，我们共享的更多是我们的这种仪器设备 啊、 研发设备，甚至我们的这种就是说制药的这种包括诊断试剂的这种生产车间，其实我们都可以共享出去。 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孵化器能够把共享这样的一个精神融入到整个给企业提供的服务当中了。 对，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创业的大潮当中，可能最开始初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两三个人，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单独的一个办公空间，因为很少会有这个孵化器说我租您一个办公室只租一个单间给你就能放两三个，这个基本上孵化器是不太会这么做的，因为单元实在太小了。 对， 所以说办公场地可能我这一个里面有五六十张桌子，一个一个小隔间，你可以只租两张桌子，甚至只租一张桌子都没问题。 是， 我们把整个办公空间首先让共享了。 对， 其次呢，像很多的办公设备，我如果只有两三个人做的一个小公司，我没有必要自己买打印机、买复印机，甚至买传真机。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办公室可能五六十张桌子，可能集中了二三十家企业，我共用一个打印机就可以。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这些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做实验的时候，一个设备一个显微镜， 对， 可能价格都非常的高。 对， 如果你让这些企业每一个企业都单独自己配置一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成本的压力非常的大。 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共享。 对， 这可能二三十家企业共用一个显微镜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压力了。 对，共享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给这个仪器设备的共享呢叫取了一个更高大上的名字，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是 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不仅仅是这些设备，可能简单的只是一个显微镜什么的，很多这种大型的医药的设备，可能这个时候也可以加入到整个共享的经济当中。 从这个几十块钱的小设备，对，包括一个试管，包括一个这个移液器，对，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型设备呢，其实都可以共享出来。从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科技主管部门，包括中关村，包括这种北京市科委，他们也做了好多工作，每年都会鼓励呢这些大的这个科研院所把他们的仪器设备也共享出来。 哦， 对 啊，而且我还想到有一个共享，可不可以？比如说咱们这些入驻的企业，他们之间可能有的，哎，我正好生产这个显微镜，就好像显微镜似的，那我可以拿一些产品供在这里，然后等于其他的这些入驻的伙伴的这些邻居们也可以来用我的产品。那比如说他们家生产试纸，哎，正好我们也可以共享在这里，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平台其实也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啊？对，孵化器呢，其实呢，刚才您总结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整合这种产业资源。所谓的产业资源呢，就是让这个整个产业链条中的这种上下游的企业呢，能形成很好的互补。比如说生产试剂的企业，其实呢，它就可以给其他的公司，就孵化器内的公司呢，提供这种试剂。做这个外包服务的公司呢，它可以把它的业务接过来呢，由它来做。这样的话呢，能很大的节省这种成本。对，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是企业单打独斗的话，这个时候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市场调研， 对， 看看前期有哪些可以给我提供原料，后期哪些可以给我提供销售渠道。 对， 但是在孵化器当中，这样的一个租赁的整个过程，孵化器其实我们说整体哪个企业是干什么的，他做了一个了解。 对， 这样的话可以省去大家很多市场调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力了。 是， 告诉你哪几家企业在我们这个园区可能就在你隔壁，就可以给你提供原料。 对， 哪几家企业就在你的旁边， 是 可以给你提供销售渠道。 对，其实孵化器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整合资源，然后呢把整个这个产业链条包括产业模块呢整合到一块，让大伙儿呢有一个好的这种创业氛围，现在呢叫创业生态。其实孵化器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配合周边的孵化器，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呢，打造一个整个适合这个行业这种发展的这种创业生态体系。对，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孵化器整个的发展历程，也跟大伙儿介绍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孵化器 3.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营模式。那咱们中国第一家孵化器到底是在哪儿诞生的呀？ 这个呢，就是说呢，中国的第一家孵化器呢是诞生于我们的80年代。对，我们的孵化器呢是在武汉东湖的这个高新区，它当时这个命名呢叫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对。 那咱们中国的第一个这个孵化器，它主要孵化的企业是什么类型的？ 其实呢，当时呢，这个模式学过来之后呢，也是从这个美国欧洲来学过来的。当时呢没有特别明确的产业划分。 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入驻。 对， 不分类型。 对，无非呢就是说呢，政府呢拿出一栋楼来，一栋比较大的物业面积，然后呢以低廉的租金甚至不要租金吸引这些好的企业呢进来。80年代到现在呢大概有30多年的历程，从这个第一家就唯一的一家孵化器到现在上万家孵化器。对，中国的这孵化器呢应该来说远远处的数量方面 处在了世界的前列。对、 而且发展速度我觉得中国的孵化器也是非常快。 对， 刚才说了中国的第一家孵化器其实并没有分类，所有的企业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做纺织的，做服务的，做科技的， 对， 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入驻在这个孵化器当中。 是， 但是现在的这个孵化器已经不再是这样的这种模式了吧。 对，这个就谈到了这个专业孵化器还有技术型孵化器的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种趋势。其实呢我们这个河源的团队呢在就是创立河源之前呢我们有大概15年的一个孵化器的管理运营经验、就是说在这个孵化器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好多这个新的趋势。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说现在的创业企业的规模呢越来越小，对，然后呢项目呢越来越细分，对，然后另外一个呢数量呢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它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需求来。比如说就是说呢我们孵化器更需要专业化，对，我做生物医药的呢可能解决不了这种电子信息的问题，对，然后呢它同时呢对这种孵化平台呢它有技术性的要求。你原来的专业孵化器呢我们无非就是说准备一些专业的仪器，对，给它提供使用，然后呢提供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投融资啊，包括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服务。实际上呢这些企业呢目前呢因为它这个需求呢越来越深入，它呢就是说呢我有一个想法，那能不能用你们的这种这个外包手段或者是你们的技术平台能把我这个想法你就给我实现成产品。所以说呢它对这个技术型呢它越来要求越多。就是它要求呢孵化器本身呢就有具有这个技术的服务能力。对。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随着共享经济的这种发展呢它对这种平台化然后呢资源网络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呢对这个金融的需求包括投融资，对这方面的需求呢也越来越多。 那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这种孵化器，那孵化器它自己的就是它在帮助这些创业企业的同时它自己的盈利点在哪里呢？那比如说它肯定不只是说收租金吧，因为租金都很便宜，那过去呢可能像政府它投入的话它可能在政策上或者它可能在税收上有考虑，那像我们这个孵化器的话跟咱们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成长之后咱们给他这么多的帮助怎么跟他来分享他的这种成长的收益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呢也问到了很多孵化器的痛点，对，我们就是说现在中国呢大概有12000多家孵化器，其实呢就是说能做得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大行业来说也符合28规律，对，28定律，其实呢前20%大概2000多家孵化器呢活得还不错，然后呢在这2000多家里边呢再拿出20%来就是做的比较好的对，然后呢就其实孵化器的盈利包括它的这个运营模式呢一直也是就是困扰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企业呢你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其实呢孵化器呢目前来说大的几个来源呢就收入来源呢还是这几块，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物业空间的这种出租的租金的一个收入，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种服务型的一些收入，对，服务型的收入呢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做一些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服务，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技术平台，类似于我们的刚才我提到过我们的公共实验室开放实验室，这里边呢有一些我们的大量的仪器设备，然后呢这个仪器设备呢我们叫这个科技金融，对，我们可以租赁，我们可以呢去做这种那什么融资性租赁，就是相当于呢这是一个金融手段，对，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呢给他做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外包服务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服务性的收入，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呢还是会多多少少的会给我们孵化器一些补贴，对， 因为毕竟是在鼓励我们这个大众创业， 对，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长远的收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投资收益，对，因为投资收益的话如果要是说看得好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可能这个3年之后呢这个溢价会5倍甚至是10倍，对，非常之高，另外一个呢像我们这种就是专业孵化器走得比较深或者做得比较长远的一些孵化器呢，我们是把自己的业务呢已经深入到这个医疗健康产业链条的内部，换句话说呢我们不单单的满足于做这种孵化器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说我们呢这个河源下边呢有这个中关村的联心生物药产业联盟，这是一个行业中介组织，对，非政府组织，对，它呢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呢这些活动呢我们是有一些收入， 对，组织一些培训，我们也是收入。对、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下边的一个诊断设计公司。这诊断设计公司呢，就是我们直接就啊开发产品，然后呢，这个产品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收入。 嗯，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呢，我们还会就是说把我们的这种管理模式、我们的服务经验呢输出。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呢都在建立这种专业的孵化器，对这个孵化器的管理团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后呢，经营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务呢输出出去，就是派一个团队去给他负责运营这个园区。 嗯， 对，这样的话呢，也会给我们带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大的一个收入。对，基本上我们的收入主要是来的这几方面。 嗯，所以说这种专业化的孵化器可能不仅仅是提供这种场地或者是设备的租赁收租金，它有很多的这种后续的延续服务，甚至它还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我们说初创的天使投资人，可以把这个启动资金由这个孵化器提供给你，不用再去银行找贷款，不用再和我们的投资人去谈了。 对， 这个项目好的话，孵化器本身可能就可以给你注入这个资金的力量。 对，是。 好，那也想问问，像河源孵化器，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领域聚焦在了生物医疗行业呢？这个很多人都说生物医疗行业其实是一个这个风险特别高、回本特别慢的一个 回报率很慢的 对 一个领域，为什么会聚焦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呢？ 几个原因吧。我们进入到这个行业的第一呢，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的团队的这种追根溯源，我们都脱胎于这种医疗健康产业。对， 有情节， 对，有情节，对，可以按说有力量，有追求，对。另外一个呢，换句话说呢，我们只懂这个生物医药这个行业， 嗯， 对。你要让我们去做什么芯片啊，做互联网，其实我们不懂，对，所以说我们不敢碰。 资源渠道可能没有这么具有优势了。 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医疗健康产业呢，其实它专业性还是很强的。 对。 另外一个呢，进入门槛呢比较高，对。就是这些人创业呢，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团队呢去给他提供服务。所以说呢，本身呢没有这个医疗行业这方面工作背景的人去经营一个医疗健康方面的一个孵化器呢，其实还是很难的。对，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反过来说呢，也减少了一些我们的竞争对手。 嗯， 对，因为在10000多家孵化器里边，怎么能做的崭露头角，也很难 吸引这些。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呢，医疗行业呢，就是说大伙儿公认的，就是说这个行业非常巨大。 嗯， 实际上呢，从过我们观察下来，包括我们跟就比较大型的这种上市公司、集团公司都接触过，他们呢就是感觉呢，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尤其是遇到什么比较大型的这种金融危机，比如说我们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房地产行业还有传统的贸易行业基本上都是腰斩式的这种下跌。你可能那时候卖15000块钱的房子，可能10000不到我就可以卖。对，贸易呢进出口的话影响很大。 嗯， 别的行业呢都是50%的一个下跌。但是实际上呢，医疗健康行业呢在那个时间段呢反而是保持了15%到20%的一个增长。 嗯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为什么呢？大伙儿就比较搞笑的这么分析了一下，说这个经济危机大伙儿都焦虑，所以说呢需要更多的对 健康， 对健康服务，所以说呢反而它有一个增长。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呢，就是说这些大企业啊，包括这些集团公司，他们就认为呢，这个医疗行业你是起到一个什么呀？起到一个这个定仓石的一个作用。 对对，定海针， 定海针，对。嗯，当其他的房地产贸易受大影响的时候，我们呢这个如果我要是医疗行业在我这个板块中要是说占到30%甚至占到40%的一个比例的话，会对我整个的业务经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稳定的作用。 对，而且呢就是说呢，这医疗行业真是说能带来财富神话的这个行业。对， 嗯，虽然可能这个回报周期相对其他行业可能不是说赚快钱的一个行业，但是它一旦开始盈利，首先它的这个盈利的能力会非常强，而且盈利的周期可能也会比其他这种赚快钱的行业更持续久一些。 是， 这是生物医疗行业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也是这个我们说范总他们这样的一个团队选择了孵化器聚焦这一领域的一些原因。那如果作为一个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者，我们想要选择这样的孵化器的话，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量这些孵化器呢？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范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了。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河源孵化器创始人、河源孵化器副董事长范兰峰，以及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妹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聚焦于我们说医疗健康领域的孵化器到底能够给这些小的创新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正处于一个我们说医疗健康领域的创业阶段的话，我们在选择孵化器入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有一些经验要分享给您，避免您在选择的时候踩雷哈。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再和大伙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题目，中国第一个孵化器到底是在哪一个城市创立的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北京， B 选项上海， C 选项武汉。那么我们的节目为大伙儿准备了两份价值500元的电子血压计，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想要获得这样的奖品，关注 RBC 健康投资家，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一台电子血压计。您可以在公众账号左下方查询这个获奖查询当中来查询到我们的获奖名单。那下面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孵化器的话题。在上半段我们为大伙介绍了孵化器整个的一个发展历程，也为大伙介绍了为什么河源会把他自己的这个孵化领域聚焦在医疗健康领域。那很多的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孵化器啊也有一些疑问，不同的这种专业孵化器它可能会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范总提到了现在的这些创业企业它的细分越来越明确了。那如果我聚焦的是比如说电子芯片这一个行业， 对， 我当然希望所有的我的这个身边的伙伴我们在一起共同打拼，很多的信息交流都是可以共通的。那其实生物医药也是这样， 对。 那么对于这些生物医疗领域的创业企业来说，它会有哪些特点？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孵化器，它会不会提出一些很个性化的这种要求呢？ 第一呢，就是说呢，项目的技术门槛高，另外一个呢，周期长，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资金量 大，对，就是限制了很多这种生物医药项目的一个发展，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应对这个几个方向呢，我们这个河源孵化器呢，就是做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说呢，我们首先呢要做减法，就假设您二位上我们这儿来这个来创业，我们第一次见面来咨询。我们可能就会聊一下就是您这个项目。 哦，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创业企业想入驻都能进去的。 哦，对， 也要有一个审核考核的这个标准。 对、 哦、 我们其实呢审核的标准很严。 嗯， 大概呢我们每年就是说 现在大概有300多家企业来申请我们入驻。 嗯， 实际上呢，我们能进入到我们孵化器进行孵化的，也就15%到20%之间。对， 哦， 然后呢，就是说筛选出下来的这些，大概也就40家左右吧。 嗯， 实际上发展好的呢，也就20%左右吧。 嗯， 啊，对，其实几率会很低。对，就是来我们第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项目的情况。 嗯， 对，然后呢先做减法，做减法呢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罗列出来。 嗯， 就是你做这产品，那首先你资金能不能解决。 嗯， 对，家庭问题能不能解决，甚至我们会详细聊到什么呀，就是说你的夫人或者你太太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 哦， 包括你的小孩儿， 对， 对，多大， 家人是否支持也很重要的。 对，对，完全重要。创业呢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其实一个家庭社会行为。 对， 这个对。然后呢会聊到，甚至聊到孩子，你上几年级，会不会这个小升初啊，什么的。对， 这考试的时候你顾不上这一块怎么办。 好，就接一下底吧，就是我们创业者的这种，就是离婚率。 很高。 很高很高。应该不，就是应该能达到60-70%，我感觉啊， 所以创业有风险。 对，所以不要只看这些人创业成功之后人前显贵，其实在默默他的创业初期可能承受了比很多人更多的这种压力。 对， 然后呢就是说呢，从事就是每一个细节呢我们都会就是考虑的很充分，然后呢把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见过的这些经验呢，我们也都介绍给他。对，另外一个呢，再从技术角度呢，帮他去把一下关。因为做药跟做其他的产品不一样，做药呢，你必须要经过国家药监局 SFDA 的这个审核认证， 嗯， 需要做大量的动物实验，你才能真正的拿到这个嘴里边去吃。 对对。 所以说呢，其实呢，做药做医疗产品呢，中间有很多坑，我们会把这个坑呢，你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呢，都告诉他。 对， 对， 不只是说管家式的那种，我仅仅提供物业的服务，他甚至有点像导师似的，就是。 对， 孵化器嘛，就是鸡妈妈式的那种服务，所有的都帮你想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孵化器要进行细分，因为有很多的这种行业啊，它自己其实有很多内部的，我们说打着双引号的这个潜规则。 对， 很多的这种初创的，我们说这种团队，他并不了解，他只是对我这个产品我有一个了解。 对，我的产品很好。 对，但是产品如何从实验室走到我们的市场上，这中间可能会要经过很多的门槛， 嗯， 很多的把关， 是 这个是他不一定了解的。但是如果选择了孵化器的话，孵化器因为他见的太多了，可能有很多企业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摸索过来的，他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提供给新入驻的这些新的创新者。 对， 嗯， 然后呢就是先做减法，把这些问题呢都罗列出来之后呢，可能40%左右的企业呢，这就会打消了这个创业的 想法。 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60%左右的呢会，哎，我这些问题呢我已经都那个什么 想好了， 想好了。对，我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到这里边。 嗯， 啊，等到他呢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孵化器了呢，我们再不停的去做加法。实际上经营企业之后呢，我们给他罗列的问题呢，他会陆陆续续的一波一波的。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我们会不停地鼓励他，我一直跟我们这个企业啊，包括创始人呢开玩笑。 嗯， 我说你们的脸就是一个晴雨表，为什么呀，因为我每天看见你在楼道里边，对，看见你今天笑得特灿烂，啊，那就是我的融资啊，或者说项目进展非常快 顺利， 啊，对，如果感觉这两天情绪比较低落，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肯定是出现问题了，我们会呢叫侧面啊，包括精神啊，包括物质方面呢，我们都会鼓励一下。对，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自身的经验，因为我们和源呢也是一个创业型企业，因为一直给这个创业者讲故事，讲这个历程，如果自己不亲自体验一下的话，可能你举出来的实例啊，包括你感受其实是没有说服力了。 嗯， 对， 就是属于手里有泥，这个心里有底 啊。对， 嗯， 所以说呢把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见过的这个上千家两三千家企业的成败经验呢给它罗列出来之后呢，相对来说呢就给企业呢会减少好多的这种前期的或者后期的这种麻烦。对， 嗯，试错的成本可能进一步 的降 低了。 啊，对，试错成本会很低。 嗯， 是， 嗯，所以说我们也对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处于这种医疗大健康领域的这个创业阶段，如果你想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话，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大致有一个了解。 对， 在选择孵化器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不仅是您选择它的一个过程，孵化器对您可能也要做一方面的考核。 是， 除了产品 品的本身、技术的本身之外，可能对您的整个的这个创业的这个家庭的支持程度啊，甚至我们说这个有没有这个启动资金啊，他都会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对，对， 这些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 是， 这样的话，可能也可以减少您比如说碰壁或者说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对，对，对， 这个何源刚才这个范总提到了有自己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而且上半段也提到了他有自己的这种下游的产业的这种公司。那作为一个创业企业，其实我还有一个担忧，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子，特别好的一个创意，我今天跟范总聊了，聊完之后呢，范总说行，你来我这儿入驻吧。 对， 入驻没有两天之后，他把我的核心成员挖走了，用到了自己的这个产业团队当中。 对， 那我的这个整个创业可以说就是失败的同时，我的这个整个的我说我的构想，我的这个创意也被窃取了。 对， 那如何来避免这一个风险的发生呢？ 其实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说还是很普遍的。对，因为呢，就是企业计局呢，带来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呢，就是大伙儿信息呢沟通的会非常快。 对。 但是另外一个呢，负面效应呢，就是说呢，你花3年5年大量的精力培养出来的这些核心人员呢，他跳槽到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公司。对。实际上呢，这种事儿呢，在中关村，对，就是包括我们这孵化器里边，应该是每天都在发生。对。 哦， 但实际上呢，有几个呢，就是说呢，避免这些方式的方法。对，第一呢，就是说呢，老板永远，创业企业老板永远是这种最核心的战将，然后他还是这个就是士兵，对，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排雷手，甚至是一个厨师，对，他呢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人才，你不能把我所有的工作，我就当老板，我坐到这儿，对，我什么都不做，实际上呢，他还要把这个最核心的这种技术、业务渠道，对，包括他的一些什么周边的资源呢，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边，这是第一点。而且呢，投资呢，我们也是看这个。对对，你一个团队创业跟一个人创业的话，我们的这个打分值是不一样的。对，团队创业呢，因为他两个人相互互补，对，你可能你出现点问题呢，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能补上。对，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话，就刚才您提到的这种风险会巨大。对，如果他要是真要是有点风吹草动，他走了之后，可能这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对，这是第一点，就是老板一定要发挥你的这个核心作用，精神领袖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会跟这个员工呢，就是核心员工，也是正反两方面的措施。第一呢，就是签订一些保密协议。对，即使你出去，但是你不能把我的知识产权呢，透露出去。对，竞业禁止这方面的一些协议。同时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诸如说什么期权啊，甚至就把你纳成我们的合伙人啊，就这方面的一些限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感觉其实呢还是这个企业呢对这员工的有没有一个号召力，或者 核心凝聚力 啊，对，核心凝聚力，对，企业有没有前景。对，假设我们给他描绘我们就是未来的这种百度，对，是阿里巴巴呀什么的，他可能呢，哎，我愿意把我的这青春啊，把我时间就放在这儿。对，其实对这个创业者、创业团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素质要求非常高。对， 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些创业者，在我们的这个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人员和核心技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考虑的。可能不仅仅考虑的是我们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我们的销售渠道，甚至我们的启动资金。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人才才是最核心的这种竞争力。 是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既然有很多的企业可能会选择像何源这样的这个孵化器作为自己初创的一个我们说小天地或者说起步的地方，那从办理入驻开始，到底孵化器能够给他们提供哪些服务？比如说甚至从这种最小的这种搬家服务是不是也能提供给他？既然我选择了这样的孵化器，我当然是希望他打包为我服务了。 对， 对， 是，就是说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服务体系。对，从这个最简单的工商注册到商务到知识产权到法律，我们都有专业的这种团队呢来后期再支撑他。对，我们的这个合源呢大概有20几个就是非常专业的生物技术方面的一个创业导师团队呢来这个给这些提供企业呢提供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同时呢，我们还整合了大概得有50家左右的这种第三方的这种机构，对，他们呢也会呢给这些企业呢提供这种更专业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持。对，另外呢，其实呢，我们的服务呢渗透到这个日常的方方面面。我有信心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一个医疗的这方面的一个创业团队，第一次找到我，我跟您大概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聊天之后，我感觉你如果要是选择这个创业的这种就是孵化器的话，第一时间呢就能想到我。 嗯， 而且呢， 留下一深刻印象。 对，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而且呢，这个在我们的实力当中呢，就是说呢，这个有很多基本上都是回头客，也是这个口碑相传的这个。 而且我觉得咱们的创业者是可以，就是先去到这个河源找范总聊一聊，然后听一听他给列出来的那些问题清单，然后自己考量一下，然后做个测评，我是否适合这个创业。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打分机制的。其实您假设就您两位找到我。可能呢就是说我不说是不是，对，其实按我们的这个打分机制呢，您这个项目大概是我们重点要培育的企业，或我们重点要投资的企业，还是说我们要需要观察一段的时间，还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公司呢能活得很不错，然后呢能自己经营的不错，但是它只是一个小生意，它没法 发展的， 对，发展成一个独角兽或者一个大事业的话， 对， 对，我们呢都会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级，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一个评级， 这是一个这个小秘诀，大家伙儿以后再去跟孵化器的这些接触者聊天的时候，我们得留一个心眼了。其实他们问你的每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在闲聊的过程当中， 对， 心里已经默默在给你打分了。 对， 最后会有一个评价机制哈。这个小麦作为在我们这个媒体行业和我们的这个健康领域的创业者也好，投资者也好，接触非常多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其实也想问问小麦，在这个很多的孵化器过程当中，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经常去接触这些创业者，比如说他们在选择这些孵化器的时候，你跟他们的日常接触当中，他们会更看重什么？比如说更看重他的服务，还是更看重他的办公环境，甚至有一些人说我需要孵化器有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交通位置，他会更看重什么呢？ 实际上我感觉就是这个创业者对于孵化器的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孵化器能够带给我的这些背后的资源和服务是什么。那比如说现在也有很多的孵化器它自己打着不同的这个自己的特色，那有一些像类似于创业邦啊，或者是客空间啊这样的一些呢，它可能说我们有媒体属性，你入驻之后呢，我可以在这个媒体公关这一块我帮你造势，我可以给你很多的这种好的宣传。那如果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创业团队可能本来是科学家，他可能觉得我比较缺乏这一块呢，他就会选择这样的。 对， 那另外一些呢，他可能有很好的这种政府的这个资源和背景，那可能我需要有更多的这种来自国家层面呢，或者是这种这样的政策上的支持，那我呢可能会选择入驻这样的孵化器。这样我们就成了自己人了，那我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这种政策的优惠也好，或者是当地的政府的一些扶持也好。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可能本身这个创始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的思路，但是他可能会相对的欠缺一些这种科研的力量，那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高校背景的这种孵化器，我可以通过我这个比较好的这种商业平台也好啊，或者是我的这个销售渠道也好，或者我这个商业模式也好，我把这个学校里的 对 科研成果我直接给你转化出去，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那可能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那这个路啊近一点远一点，或者说我们入驻之后这个有没有咖啡有没有泳池，这些倒不是说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我入驻之后他能够给我的这个团队整合哪些力量。 嗯，对，所以说对于很多这种健康，我们说大健康领域的这些创业企业来说，我们首先得找准自己的短板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这种我们说专业孵化器其实数量也非常的多，您可以综合考量一下这些孵化器它背后能够给你补充的这个短板到底是不是你所缺的这一块。 对, 对， 只有补齐的时候，我们这整个的企业盛的水，这个桶才能盛更多的水。 对, 对，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大伙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需要入驻这个孵化器呢？像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有些企业可能这个时候呢已经创立了一段时间，我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规模，这个时候我在入驻孵化器，肯定我和孵化器的这个我们说溢价的空间，甚至我和他谈论的这个资本我肯定是有的， 是 这个时候我入驻比较合适。 是， 还是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构思一个想法，我还没有落到实处，这个时候呢我就入驻孵化器，可以通过他的平台他的资金一步一步让自己壮大，我会速度更快，这个时候入驻比较合适，时间点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其实早期的项目包括小微企业都可以入驻到孵化器里边。其实孵化器对项目本身的时间节点没有特别多的限制， 不管是创立了一段时间还是刚刚起步都是没问题的。 对，包括有一些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大，就是独角兽企业上市企业， 还在这孵化器里边。 嗯， 因为孵化器呢，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中小企业，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扶植。 嗯， 实际上呢，孵化器呢，像类似于我们河源在生物医药行业有很深的这种人脉，包括资源，这些上市公司呢，它其实呢还是希望，在这个里边呢能享受到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信息。对，另外一个呢，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发现一些优秀的这种可培育的项目。 嗯。 他呢也会发现找这些项目呢，看看能不能值得他后续去投资。 嗯 啊，对，所以说呢，大家呢其实呢对这个资源的需求是共通的，对信息的需求是共通的。 嗯， 所以说呢，无论是说这个早期的你创业团队，甚至连公司都没有，对，包括你已经发展了两三年，你到我孵化器里边，然后呢，包括你的上市公司呢来我孵化器里边，其实呢我们都提供这种相应的服务。 也就是孵化器其实提供的这个服务是个性化定制的，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都可以提供给你现在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这些服务。 对，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说呢，上市公司呢其实呢它只是把它的这个注册地，或者它的这种就是说工作平台，假设它的政府工作平台或者是这种就是说这个投资工作平台呢是放到我孵化器里面，实际上呢它有自己单独的办公楼啊，或者是厂区啊，它不会把这个放到我们这里边。其实呢我们物理空间方面承载的更多的是小微企业。 嗯， 对，但是呢上市公司或者是规模稍大一些的公司呢，它就会自然的它把这个办公地点它会迁出去。对，它只不过就把它的这个一个部门， 核心部门可能或者说需要和这些我们上下游企业 对 接的这个部门留在这里。 是。 嗯，好，那也想问问这个范总，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我现在发展的很好，在孵化期当中，这个时候呢孵化器也非常看好我，然后告诉我说现在我要给你入驻资金，然后呢我可以扶持你后一步的发展，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它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 对， 我这时候不需要你融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不想要这么快的上市。 对， 那这个时候这些企业有拒绝的权利吗？会不会这个时候孵化器找我来说我要投资小麦，小麦说我现在不需要投资，我也不希望你介入到我的整个的管理当中。孵化器说你不接受我的投资，那你出去吧，我也不给你提供其他的服务了，我要引进新的企业，我可以投资的企业。 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想投资企业很多，实际上呢我一直就是说这个就是举例子开玩笑说我们这个能不能投资呢，完全就是能不能嫁女儿。对对，很多。然后呢假设我们想投，其实呢人家企业说你看我已经有投资渠道了。对，然后呢无非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说呢你给的我们钱太少。对，您可能做这种二三轮融资，大概资金体量的话都是几千万。对，然后呢这个那什么呀，就是我们进不去了，因为我们主要做天使，大概我们不超500万的一个资金，就每单笔投资。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他可能呢认为这孵化器呢就是说你的这种资源比其他的机构给我投的钱呢就是带来的这些资源呢不如其他的那什么。 嗯， 对，其实呢他有拒绝的权利。我们呢怎么说呢，这个投资成功的概率，就是说假设我看好的项目我想去投，实际上呢最终能拿我们钱的这些项目呢应该在30%左右。对，我假设我10家我都有意向的话，那其实呢有3家呢会接受我的投资。 哦， 对， 就是大部分企业可能也会拒绝。 对，也会拒绝。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想找我们投资的人，假设对， 是吧， 假设100家企业呢可能我们就投3家，其实这个比例还是不对等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河源呢是2015年成立，有一个公司呢是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小团队，他是都是80后，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一个团队。然后呢他们大概师兄弟5个人呢就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呢做了1年他就开始融资。当时呢他也接触了好多的这个投资人，投资人呢我们当时感觉呢也不错，说我们也进去吧，对，我们给你投个300万500万。结果呢后来呢一开始谈的还不错，后来呢就是我们也帮他推荐这些其他的投资机构，结果呢越谈呢水涨船高。就他们感觉哎我看我这个市场对我这反应很好，所以说他的估值呢一下就有2-3千万呢一下就蹦到7千万。然后呢他就拿了一个广州方面的一个投资，对，大概呢大概1200多万，后来我们就没进去。到前两天就是他们刚发出来的信息呢，现在估值呢是2.4亿。 哦， 啊，对，融了一个6000万的一个那个什么二轮融资。对，所以说呢大概也就1年左右的时间，从这个估值呢大概在7000万到2.4亿，翻了3番。从他们一开始创立也就 五个人呢也就拿了100万的一个那什么，对，他大概翻了得有20多倍。对，这是当然是我们漏过去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呢，其实呢我们也会抓住一些项目。对，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就是做新药的一个项目，我说一年之后他会来找我，对，跟我们会有接触。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去年大概年中左右6-7月份投的项目，到现在呢其实呢估值呢我们当时是5000万的一个估值，对，我们500万占了10%的股份，到现在呢估值呢也应该在2.2几个亿吧。对，一年之后或者一年半到明年2019年的12月份左右呢，他如果要是要顺利的话，要拿到这种临床证书的话，可能的估值应该 会更高， 对，5亿、8亿甚至10亿都有可能。对， 所以我们也在提醒这些我们说健康领域的创业者，其实我们在选择孵化器的时候有自己的选择权，同时呢我们也有拒绝的权利。 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考虑一下自己的核心资源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真的是一个好项目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权话语权会大很多。 对， 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聊了，那最后呢我们也请范总对于这些生物医药领域大健康领域的初创企业给一些忠告和建议吧。 和源自身团队呢也是一个创业团队，然后呢其实呢创业的冷暖呢我们自身呢也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一个体会，我们给创业者的建议呢就是说有梦想呢我们就去追求，对，不要留有遗憾。对，你可能就是说当我50岁或60岁的时候，因为我没在做这件事儿，我感觉哎呀这件事儿是我一个心头的痛，我感觉呢如果要是说创业已经成为你这么一个在你心里边站到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呢，那你就义无反顾的可以去干。 嗯， 对。但是呢我们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创业呢也是一个耗费大量精力的事情，过程呢会非常艰难。这个呢就是不是单单的涉及到你这个个人的行为，它是一个家庭行为，是一个社会行为。 嗯， 对，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好呢充足的准备， 嗯， 然后呢再来创业。因为我们说实话在这个整个创业大群体里边，真正能做到这种非常好能上市的公司其实整体不超过5%。 嗯，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风险非常大也会非常影响精力的事情。 是， 那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够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孵化器，在整个的这个创业路上能够走得更远更快一些。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节目最后呢再为大伙儿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中国第一个孵化器到底是在哪个城市创立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在武汉，当时是在武汉东湖的这个我们说创新区。 对， 来进行创立的。那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为大伙来公布今天节目的两位获奖听众，我们每个人会送出价值500元的电子血压计一个。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